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幺零零点六兆赫，每天上午10:30到11:00，下午15:00到15:30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徐敏。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医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吴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聊一聊一个常见的消化内科的检查，那就是消化内镜。首先呢，我们先欢迎吴大夫。吴大夫您好。 徐明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医院消化内科吴曦医生。 好，那吴医生，我们这个今天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常见的一个这个消化内科的检查，就叫消化内镜哈。其实我们顾名思义，消化内镜一般老百姓大家知道的就是胃肠镜，那这个消化内镜您先给我们说说它都包括什么呀？ 是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消化内镜。狭义来讲，就是老百姓最常说的就是胃镜以及结肠镜。大家可能也很多人也都做过。那么胃镜的检查呢，就是一根相当于我们的电子胃镜，从口腔进入。然后我们会看食管、胃、十二指肠的前两部分，这就是我们的所说的胃镜。其实就是上消化道的内镜，因为它不光是看胃。再有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结肠镜。结肠镜呢，其实就是这个内镜通过肛门进入我们的肠道，但是其实它检查的范围包括的是直肠，包括我们的结肠，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结肠镜，也就是肠镜。但事实上大家可以想象，因为我们的消化道除了胃、肠、结肠、大肠，它中间还有很长一段的小肠。那么其实我们还有双气囊的小肠镜。然后另外呢，要做一些特殊的检查和治疗的时候，我们还有十二指肠镜。所以当然这些呢就在特定的病人、特定的人群我们才会使用。那么通常最常说的就是胃镜和结肠镜。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主要也想跟大家聊聊有关胃镜和结肠镜的一些事情。 对，那刚才那个吴医生已经跟我们科普了，说这个我们通常说的消化内镜一般就是胃镜和肠镜，但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哈。我们平时可能在医院里做更多的检查就是胃镜和这个结肠镜啊。那刚才您说了这个消化内镜它到底都有什么，那我们就是平常到医院看病的，或者说需要做这个消化胃镜的检查的这个人群都是什么呀？ 其实需要做消化内镜的人群我们大致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消化道症状了。那么在医生的角度来看，就觉得这一部分病人出现的这些症状，我们觉得可能是报警症状，有的时候可能会提示他的消化道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病症。那么我需要明确诊断的话，我就要需要做内镜的检查，做胃镜或肠镜。那么另外还有一大部分人，其实我们就叫做无症状的筛查。对， 这也有无症状。对 、就是、 但其实说他虽然自己可能没有什么症状，然后但是可能医生能通过一些检查就觉得你应该做这个消化内镜的一些检查。 我们无症状筛查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干嘛？是为了筛查一些癌前病变。也就是说希望处理一些没有变成癌的一些病变。 对 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发现或者治疗早癌，或者治疗还没有 变成癌的癌前病变，我们消化内镜的医生不希望说病人已经有了很明确的症状了，我做了胃镜和结肠镜之后发一进去就发现哎呀已经是个进展期的癌， 嗯， 可能需要去外科切，甚至可能外科医生都不可能做手术的切除，已经很晚期的一个病人，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嗯、那么现在对于大家的健康意识已经有这么就是在大家健康意识已经充分提高的情况之下，而且我们的医疗水平也就是很丰富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发现一些癌前病变、 哦、 那么处理之后让这样的以后我们就可能规避发生一些肿瘤的这个风险， 对， 那这是我们做无症状消化内镜筛查的目的。 嗯，那刚才您也说了说这个一般就是说咱们什么样的人群哈应该去做这个检查了，消化内镜的检查了，那咱们就说了您刚才说了一个就无症状的，那这个病人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说我才应该去做这个消化内镜了呢，胃镜或者肠镜了呢、 啊、我们就还是先说有症状的、 哦、对、 啊、我们先说有症状的然后再说无症状的筛查。有症状的嗯，其实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就是什么情况下我要去看消化科，对吧、 嗯、 我们消化科到底会管什么、 嗯、 什么是所谓的胃肠道的症状， 嗯、 比如说上消化道的症状， 嗯， 有腹胀了， 嗯， 有的病人可能会打嗝了， 嗯、 有嗳气的，甚至有人有上腹部隐痛的， 对， 有反酸的、 嗯、 有烧心的，有吃不下东西的， 嗯， 这大家一想就知道这是消化道的症状、嗯、可能有这些症状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想着去求医， 对。 还有呢什么是下消化道的一些症状，一样有的时候可能下腹部的腹胀了、 嗯、 隐痛了，但是最多的大便习惯改变了、 嗯、 比如说有腹泻了，或者有的人原来不便秘我现在突然便秘了、 嗯、 那更有甚者大便颜色发生变化，原来正常黄色的大便现在变成黑色的大便，黑便甚至明显肉眼看到我便血了， 有 对吧、嗯、那像这种情况我相信大家肯定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要去求医， 对， 看一看哎，我这个胃肠道里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了，所以才会出现这些症状或者出现一些表象。 是的，是这样的。 嗯，就是一般肯定我们就是比如说最常见的我们出现一些胃胀啊或者腹胀啊，要不然就是打嗝呀、啊 嗯、 就感觉这个胃里边有东西，要不然就是说这个胀气啊哈，那肯定是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去求医了，我应该去医院看医生了、 嗯、 或者说咱们啊这个自己能知道的比如说大便有这个便秘啊或者是这个拉稀的一些腹泻的症状哈，然后我颜色也是有区别，或者说咱最明显的都变血了，那您肯定就很害怕了是吧，这挺可怕的哈，咱就得去这个医院去就诊、 嗯、 所以说这个咱有症状的、 嗯、 啊肯定是哎去了医院可能医生给你指导一下，有的就需要做这个啊消化内镜的检查了。那您再给我们说说刚才咱说到了无症状，这无症状就挺麻烦的了。 对、 嗯、 所谓无症状的筛查，对吧、 嗯、 像刚才说了我们筛查的目的是为了就是发现一些早期的消化道肿瘤。 对， 那么什么样的人要筛查、 嗯、 其实嗯大家也都能够理解这个道理，就是肯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嗯、 肿瘤的发病率是会明显的增加的、 嗯、 对吧，儿童、 嗯、 年轻人青年人好像在这人群当中发生一个什么胃癌结肠癌的其实是很罕见的、 哦、 对吧、 哦、对， 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时候老年人、 嗯、 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发生胃癌的结肠癌的慢慢就逐渐的多起来了、 哎、对 对 对, 对 吧，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它就是常年累月的哈 的， 它老有这块的疾病最后慢慢你看它发展嘛 是 吧， 随着年纪的增加、 嗯、 那么肿瘤的发病率它势必是有一个上升的一个趋势的。那么年龄因素是我们所考虑的做无症状内镜筛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嗯、 以上消化道内镜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胃镜筛查吧，胃镜筛查我们是为了发现食管癌包括胃癌， 嗯， 通常情况下像亚洲国家做胃镜筛查上消化道癌的这个年龄的标准、 嗯、 基本上是在40岁到45岁， 哦， 对，包括日本、啊、 这个年龄段 韩国中国大概都是这样、 嗯、 我们国家呢现在基本上也是推荐的吧， 嗯， 就是年龄超过45岁，当然了还要有一些比如合并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不一定是症状、 啊、不一定 对, 对， 不一定， 因为我们现在说的是无症状， 对， 首先大家要有一个概念，这个消化道的症状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很多症状其实都是非特异性的， 嗯， 比如说这个腹胀啊什么的它有可能是很重的病、 嗯、 也可能它根本就没事儿。 嗯， 另外 早期胃癌50%的病人可能根本就没有症状， 嗯， 所以大家有这个概念以后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做无症状的筛查， 嗯， 对 吧，对对对。 那么回过头来说到刚才说的超过四十岁、 嗯、 超过四十岁如果这个人他生活在一个胃癌或食管癌高发的区域 啊、哦， 或者说他有就是一级亲属里面有胃癌或食管癌、 哦、 嗯，或者说比如说胃癌的病人啊、 嗯、 他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 啊、哦、对对对这个很常见 了、嗯、对，或者说以前他有过一些疾病、 嗯、 比如说他有消化性溃疡的、 哦、嗯，溃疡的 对, 对， 然后或者有有胃息肉的， 嗯， 或者说因为各种各样的病吧做过胃的切除手术的， 嗯 啊 嗯, 嗯， 然后食管的病人呢，比如他以前有八十支食管的，这有一些癌前病变的、 嗯、 还有呢就是说生活习惯方面的特别爱吃高盐饮食的、 嗯、 爱吃腌制食品的， 嗯 喜欢大量喝酒的， 嗯、 喜欢吃很烫的东西的、 嗯、 或者长期大量吸烟的， 嗯， 刚才所说的有这些危险因素并且年纪超过四十岁， 嗯， 我们是觉得它是有食管癌和胃癌 这种风险 高，比较高危的风险 啊、哦、 这样的病人即便没有任何的症状， 嗯， 就推荐你要做胃镜的检查、 嗯、 来筛查早期的胃癌或食管癌以及一些癌前病变。 明白了，其实就是说这个是、 嗯、 这个如果是他有身边有这高危因素哈，就算可能他现在没有显现出这些症状或者也没胃疼，但是他有这些因素在里头，而且又是在四十岁这些对以上了、 嗯、对， 所以说咱们是建议说他要做一个无症状的筛查，哎，让他早期先发现这个事儿， 有可能已经有潜在病变了。 对对 对, 对，你想那么多高危因素嘛，又是饮酒啊，或者说有这个胃部切除过手术啊，还有这个啊胃息肉啊，或者等等，就又喜欢吃一些这个烫的食物哈，它都是一些因素啊，高盐腌制的这食品哈。所以说刚才我们就聊了这个，我们出现这个人出现什么样的症状，咱们可以去这个医院，就是去做这个啊消化内镜的一个检查了哈。那刚才咱聊了这么多，说这个大家就一定很好奇，说这个胃镜或者肠镜，咱们刚开始节目刚开始咱就说了，胃镜是从上面，是上消化道哈，结肠镜可能是从下面啊进去，那您就这样给我们科普科普，说这个这两个检查具体是怎么一个程序啊，跟我们说说呗。 嗯, 嗯，就是刚才前面说过，就是内镜相当于是从嘴、 嗯、 或者是从下消化道肛门这个地方进嘛。 对， 但是呢因为胃镜和肠镜的准备还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如果要把消化道内部的情况看清楚的话、 嗯、 消化道一定要是一个空虚的状态， 嗯， 对吧， 对， 如果它有大量的食物或者说大量的粪便我们根本是没有办法观察的。 是的， 有的时候病人会说那镜子进去拿水冲冲， 啊， 那是根本是冲不干净， 那水冲啊， 所以说主要还是要靠我们自己前期要做一些准备。 对， 相对来讲胃镜检查可能会简单一点， 嗯， 因为我们胃的排空， 嗯， 一般来讲4到6个小时 啊、 哦，也就是说我们吃完东西以后 啊， 4到6个小时以后，胃里面的这些食物它应该就排到肠道 里，基本上就消化， 是这样、 嗯， 就排到肠道里了。 嗯， 所以对胃镜来讲相对比较简单， 嗯， 病人是需要进食的， 饿着， 饿着，但一般进食6个小时， 嗯， 进水2个小时， 嗯 啊，有的实在觉得太 渴， 当然我们一般可能还是不建议病人喝水，因为他掌握不住、 啊、 他喝的太多的话还是有风险，所以一般就是进食水6个小时。 对, 对，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做内镜的话，胃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空虚的状态了 啊、哦。 但是通常呢我们上午做胃镜、肯定头天晚上吃完晚饭以后病人也就不再吃东西， 就不吃喝了， 所以其实进食的时间是要比这个长的 啊、 嗯、保证胃内有一个更清洁的状态、哦、 对， 另外呢我们可能会给病人喝一些消泡剂， 嗯， 然后让胃里面的一些粘液泡沫 嗯 清除得更干净、嗯、因为我们的早期病变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隐匿和非常非常小的， 嗯， 刚才说了，我们不为了发现肉眼一看就能看见的大病变， 对，那都看出来了， 对，那不需要医生，就是没有学过医的也会看到、哎、这怎么长了个东西， 对 对 对对，很明显， 对、 嗯、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的就是一个色泽的一个改变 啊、 哦、所以就需要 咱就早期赶紧去筛查， 对，需要准备好、 嗯、 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些药物， 嗯， 因为很多老年人他是有一些合并症有一些共病的，我们通常说的 吃一些抗凝活血药，比如阿司匹林啊、玻璃维啊，或者其他有一些抗凝药，现在吃了很多的什么利伐沙沙班啊、拜瑞妥等等这些，一定要停药大概4到7天，5到7天，因为消化道内镜毕竟是个侵入性的检查， 对， 而且我们可能是要取活检的，如果还在吃着这些抗凝抗血小板聚集的药，那么做内镜的话发生出血的风险就会很高。当然了也会因人而异，听众朋友不要觉得我做内镜之前我吃了这个药我就一定要把它停掉，我们有的时候会根据病人情况看，因为一定要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啊。首先咱们开内镜检查就是专业的医生来判断， 对， 术前的这些药要不要停，我是要看您的基础病的情况是不是稳定，如果病人现在心脏的情况很不好，那我不会让您停 药 就去做检查，医生会权衡中间的利弊啊。 对， 这只是提醒大家我们会这么做。 对对，就是先告诉大家。 对， 但是其实也因人而异， 是 吧？ 要具体分析。结肠镜呢，相对起来就会麻烦一点，因为我们知道肠道里是有很多的粪便的，那我必须要把这个粪便清干净。怎么清？只能通过口服一些我们所说的肠道准备的药，就是相当于清肠子的药， 对， 然后让大便 排出去。 那么怎么能排得更好？通常建议在做检查前的1到2天，大家要吃一些少渣的饮食碳水化合物、馒头、面条、米饭这些东西都没问题，都可以吃，吃点瘦肉，吃点什么豆制品都可以，一定少吃带皮的蔬菜，然后少吃这个叶菜不要吃什么海带呀、木耳 不好消化呗， 它这个食物残渣 不好 被消化，经常会残留在咱们的肠道里， 对， 非常影响观察，也不利于咱们前期做这个肠道准备。 是 对，所以一个是饮食要注意，另外呢，根据医生的建议，我们会让病人一般来讲可能喝3000左右的这个就是液体含有这种肠道准备药物的 润滑剂， 排出去完全冲干净 那还需要就是那个其他的，就只是用口服的药就可以了，是吧？ 可以对，一般来讲就咱们都是口服不需要再灌肠或这些特殊的操作。 所以我刚才听着您说这个胃镜啊，做胃镜之前还稍微容易一点，它就是需要这个4到6个小时以上，最好是这个进食进水但是其实我们一般头天晚上，比如说我第二天上午做，可能头天晚上我就进食进水，一般都能做到这个，所以说还稍微就是容易一些。然后咱们这个结肠镜的可能稍微的比那个复杂一点，我们需要吃一些这个口服的一些清肠的药所以说这两个我们就现在已经知道这个之前我们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程序那这个检查它有没有什么有没有疼痛的，就给我们讲，我们很关心这个 是这样的就是这两个检查的感觉其实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这个胃镜其实最突出的一个不适是恶心 是恶心 对吧其实大家想想，就抠嗓子眼的这种感觉每个人肯定就会恶心我们医学上专业就说这就是咽反射 对对， 这个是根本没有办法靠我们的意志来控制的 对， 所以会有这种恶心的感觉然后真正做胃镜疼痛我觉得 还好 主要 是 恶心 那么那会吐吗 其实就是一直有一个这个呕的很多病人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一直在有一个这么一个呕的 状态 是 但反正就挺难受也不舒服 结肠镜呢因为我们说肠道并不是一个直的 它是弯的， 其实肠道是有很多弯曲的而且每个人的肠道的状态也不一样像是有一些做过腹盆腔手术的人那么他的这个肠道的状态可能他容易可能局部有一些粘连 粘连对 或者有一些很瘦的女性另外有一些特别胖的人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做结肠镜的有一些困难肠镜的这种体型在这个过程当中做结肠镜的过程当中病人可能会有疼痛的感觉而且因为我们在做消化道内镜的时候是要往消化道里面打一定量的气的因为不打气的话 它冲不起来 肠镜没有办法充盈那就没有办法通过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肠镜有的病人可能真的是会觉得腹胀会觉得腹痛但是呢 现在呢，我们更多的病人其实可以选择做 无痛 无痛苦， 对啊，对对对， 就是、无痛其实也叫无痛苦的内镜。 哦， 那么做无痛苦的内镜就是给麻醉药 啊， 对吧？其实大家说是麻醉药， 嗯， 其实专业点来说，它其实是有镇静的药，也有镇痛的药， 对， 所以让病人呢给一定量的镇静和镇痛的药，达到一个。我们希望达到一个中度这么一个镇静镇痛的一个状态 啊，就是是不是说让他稍微迟钝一点、 嗯、 就不让他感觉那么的痛苦， 对，这样就没有痛苦的 感觉了、啊、 是可以达到没有痛苦的感觉的、 哦、 就是 他那块就麻醉了嘛，他等于他没什么感觉， 对，镇静镇痛了，病人就睡着了、 哦、 其实、 哦、 但是呢我们现在用的这些药呢，就它起效很快， 嗯， 然后它的作用持续的时间很短， 嗯， 也就是说我在 做 镜子的时候、 嗯、 麻醉科医生来给药、 嗯、 那么我可以达到在我的内镜抽出体外的时候、 嗯、 就醒了， 我没什么太不舒服、哦、 对 对、 哦、所以在这个整个内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哦、是不会有痛苦的感觉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痛苦的内镜、嗯、 哦，那他这无痛苦内镜就是比如说他做完了那个麻药，他不是时间很短吗，我听您说， 对， 那是那要做完了出去了他应该也还好吧，就没那么大感反应、 哦、是的是的，因为刚才所说的这些反应基本上都是在做内镜的这种即刻的反应、 哦、 比如说上下药道的这种恶心的症状、哦、我镜子已经拔出来了、 啊、对对对， 不会再恶心 了，就不恶心了， 对，结肠镜的这个疼和胀镜子已经出来了、 哦、 出镜子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肠道里面的气尽量都吸干净、 哎、 那就不会再有不舒服的感觉了、 嗯 哦、所以那个麻药劲儿过去了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嗯、 哎呦，这还听着还舒服点儿，不然这个听着都觉得挺可怕，有点疼、啊、 如果有条件的话现在更多的人选择就是做无痛， 是的是的嗯，那刚才我们都说了这么多的哈，这个关于这个消化内镜胃镜肠镜啊，我们都知道它该怎么做啊等等啊，最后我们聊一聊这个做完之后有什么注意事项，这个也挺重要的，嗯， 是的，这个很重要， 嗯， 做完之后呢一个就是常规的吧， 嗯， 如果我们是做普通的，刚才就说、 嗯、 有 痛， 对、 嗯、 不用麻醉药的这种， 嗯， 那么一般来讲还是一个小时，做胃镜的病人一个小时之后再喝水吃东西、 嗯、 为什么呢、 嗯、 因为虽然是有痛、 嗯、 我们也会给病人的就是含一些局部麻醉药、 嗯 哦、他嗓子会有一些局部麻醉药、 嗯、 那么这个局部麻醉药这个药劲儿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尤其是在一些老年人身上、就怕他这个时候吃东西他可能会呛、会误吸、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呢即便你不麻醉的也是一个小时之后胃镜的再吃再喝、 对， 如果要是说做了麻醉内镜的、我们都是让两个小时以后再吃东西再喝水， 对对、反正尽量是拖的时间长一点吧，毕竟你就是刚做你不能做完就去吃， 但是 忍忍， 但是饿呀 是头天晚上都没吃饭， 是的，但真的是饿呀 是饿， 尤其做肠镜的还要泻、 啊、 对吧，他真是 太 饿，所以我很理解很多病人刚做完了以后 哎呦我 还没有从检查室出去呢就开始问医生我能不能吃东西真的是能够理解， 真是挺饿， 对对对， 嗯， 然后就做无痛苦胃肠镜的病人就给过麻醉药，大家一定要注意、当天不能够开车 啊、对，他还有那个麻醉，至少他有 一 点点 不能够开车，这个跟醉驾没有什么差别， 是的是的、 另外呢就是还要看做内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特别的病变、我们有没有取活检或做处理、有些情况下呢我们可能在某些可疑病变的部位取了活检、所以取活检呢就是通俗说就是揪下来了一小块组织、 对， 那么活检前揪下来一小块组织以后那么就消化道黏膜表面相当于是有一小的创面的、 对， 不会觉得疼，因为我们消化道里面没有太多的这种疼痛的这种 感 觉，对、可能不会觉得疼，但毕竟有一个创面留在那，我们是怕如果你过多的在有些情况下你过早的进食一些刺激性的东西或者粗硬的食物之后、怕它容易出血，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这种呢具体情况具体 分 析、医生会单独跟病人说、就可能今天吃东西要吃的软烂好消化一点啊、做完的当天不能吃太烫的东西啊、然后要注意一下今后几天后几天排便的情况啊，因为有的人万一真的是有出血的情况大便可能会黑啊，或者做肠镜取了一些息肉的可能大便有点发红啊等等的，